亮高高挂在了天上，为回家的人照着亮。哦，离开太久的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哦，离开了太久的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 用一首《月光》开启正月十五，月光好美的男左女右。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，我将独自陪伴你，没有红人，没有话题，只有音乐，还有在第二时段会多出的暖文章。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很想知道正月十五狗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你过得怎么样呢？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呢，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大概都是吃的元宵，或者是没有排队买上元宵，吃的是汤圆，但是也会很甜蜜。 夜晚茫茫人海，有谁被遗忘？远远的城市，最爱的人啊，遥遥相望，同一个秋遥不可及，在睁开双眼之前，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，犹如天使飞入身旁。世事无常，我让光辉惊醒惆怅。

间不是往前跑，你在身旁那有多好， 有你真好。嗯，是这样的，他在你的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不是具体到某一个点，而是在你真的低落，在你真的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种力量是无穷大的。想个名真麻烦，这位听友说元宵节快乐，今天没有吃元宵也没有吃汤圆，突然很想吃那种红豆味的汤圆，以前吃过很好吃，现在大概就想一想吧。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男左女右的暖文章了，今天晚上能听到吗？可以啊，第二时段见。 常常黑夜里点亮了远方的灯，指引着我往前走，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，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，不会忘记了初衷。慢慢的一二三，渐渐的在两端，独自穿过陌生街头，不让泪逗留。阴阳的月光蒸发了泪光，爱让有情的人可以去跟风抵抗。阴阳的月光照在我的心，喜悦悲伤因你而发光，陪我去闯。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，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

心装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2:3432秒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2018年正月15晚上的《爱得更久》点之后的男左女右。因为刚刚有很多朋友还在点歌，我所以要特别强调一下，这是另外一档节目。尽管男左不在我身边，但是呢，暂时也是不能点歌的了。听我送你的歌吧。 有一盏灯，还有一扇不关的门。我疲倦了，我放弃了，他比谁都心疼。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，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，我知道谁还在等。一句叮咛，一张大床，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，我流泪不是因为感伤，再多迟来的原谅，再多过往的悲伤，都在拥抱的泪水中释放。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，像那家风挡雨的肩膀，就算失去了所有，就算蜿蜒长长的家路上，我 像拿着风挡雨的肩膀，就算失去了所有，就算蜿蜒的太久，家依然会在远方陪我期待。 来自张惠妹演唱的家路。人与人之间，除了亲人的关系，其他温暖的关系都是上天给你额外的宠爱。如果你得到了，你就是很幸运的人。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。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喜欢发朋友圈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朋友圈是一片小天地，记录自己也接纳别人。有的人不爱发朋友圈，只默默浏览，偶尔点赞，不愿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在社交软件上。有的人喜欢发朋友圈，并非无所事事，也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希望以后想起从前的时候，可以翻一翻朋友圈，回忆那些曾经。爱发朋友圈的人，原来都是下面这样的人：一，热爱生活的人。朋友圈的功能除了社交，最基本最重要的还是记录，记录自己的生活，记录有意义的点滴。爱发朋友圈的人，大多数时候并非为了得到谁的点赞和评论，而是为了自己有份寄托，把去过的城市、走过的地方拍下照片纪念留存，把看过的好文、感同身受的字句转发到朋友圈，记录自己此刻的心情。热爱生活的人大多喜欢发朋友圈，自己做的美食、家里的花草绿植、孩子们的笑闹嬉戏，亦或是路边一朵小花、天边一朵白云，都会引起心中无限的欢喜，想和他人分享。二，乐观善良的人。爱发朋友圈的人大多发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内容，偶尔有小小的吐槽也会很快删掉，因为知道朋友圈不仅是自己的小天地，很多好友也同样能够看到。爱发朋友圈的人会明白情绪是能够感染带动的，所以希望自己传递的都是正能量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若有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看淡得失，不计较太多，活得自在洒脱。爱发朋友圈的人大多乐观善良，不总是碎碎念那些烦心事儿，总是看到生活好的一面，看到快乐和希望。不管遇到什么，总是知足常乐，安于当下。三，单纯快乐的人。爱发朋友圈的人大多单纯快乐，心里藏不住事儿。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不是不想发朋友圈，而是不敢发，担心哪句话被替谁对号入座了，害怕遭到别人的猜忌和怀疑。但有时候看到旁人随心所欲的想发什么就发什么，心里还是难免有些羡慕。心思太重的人活得最累，单纯快乐的人才能够肆无忌惮。朋友圈是自己的小舞台，没必要在这里还拘束自己，太过在意他人的看法。只要本心是好的，做自己就好了，别管他人怎么评论，也别纠结别人点不点赞。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些回忆，给生活多一些记录。四，爱交朋友的人。 朋友圈是一个人的微型名片，也透露着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。当你加了一个微信好友，却看到他朋友圈寥寥无几的动态，心里难免会失落，感觉被拒于千里之外。倘若对方朋友圈里都是积极向上的内容，鲜活丰富，无疑会为你第一印象加分不少。爱发朋友圈的人都是爱交朋友的人，愿意让别人通过朋友圈了解自己，展示给对方自己的友好和善意。比起一条冷冰冰的对方仅展示三天的朋友圈灰线，关心在意你的好友更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动态。做个温柔的人，用热情和温暖去拥抱友人，拥抱生活。朋友聚散皆有事，那些合照提醒着彼此曾经亲密过，就算现在不再像从前，但仍会在心里为对方留有一席之地，无需刻意想起，因为不曾忘记。留住一个个美好瞬间，到老了可以和朋友爱人一起翻阅，何时何地我们曾经去过哪里，做过什么事儿，有过什么样的心情。朋友圈里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也有人生的五味杂陈。发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记录；不是为了讨好他人，而是为了取悦自己。自己的朋友圈想发就发，只要初衷不变，本心为好，想怎么发就怎么发。生活终究是自己的，别管他人怎么说。人活一辈子，就要舒坦自在。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，别怀疑，你最珍贵。当你想记录的时候，就为自己的那一刻的想法去做好了。 静悄悄，乱纷纷，读书给了时间，却没有辜负青春。他诚恳，才不让你等。你失落了黄昏，却换来平静夜深。整理渲染错爱，只是为尘埃作证。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，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。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。 是 自孙燕姿演唱的《天使的指纹》。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，在你的朋友圈里是一个更新的活跃分子，还是一个点赞的活跃分子，或者说一直是默默的潜水，从来没有过更多的表达，亦或者是偶尔会表达很长很长的一大段话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朋友圈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日记本，那是一本可以让你和朋友都共同来记录生命的指纹，快乐的指纹，甚至是悲伤的指纹的一个重要地带。所以刚刚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晚上的朋友圈里晒了你吃的元宵，记住元宵节的元宵，我是指在北方哈，元宵和汤圆真的是两回事儿。用一个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说明元宵和汤圆，就是汤圆一年四季你在超市里速冻的都会买得到，但是元宵只在元宵节这段时间里你才能够买得到，因为它是有保质期的，而且是那种滚出来的叫元宵。元宵的味道和汤圆比起来，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更手工、更加的层次分明的感觉，不像是平常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汤圆，可能软嫩、很滑，就涵盖了所有的感触。而且吃元宵的时候，真的可以链接好多好多过去正月十五的记忆。今天晚上你吃的是汤圆还是元宵呢？无论如何，正月十五还剩下一小时的时光了。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，我们也分享完了暖文章，稍后在第三十段当中将会和你听听我为你送上的圆月之歌。在晚上，其实每一首歌都好像是自带了一层美颜的功能，它会比在白天时光里听要柔和一些，哪怕是这首听了很多遍的说散就散。第三十段见。 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有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我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抱一抱，再好好觉悟，不能长久，好不好？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，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牵愁，没办法，不好吗？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，总会累垮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相互勉强起我还算不错，当我不

计较不懂，吉他也不全懂，美妙的旋律歌不懂，像你无尽的温柔。你说你喜欢我唱歌，眼睛天天都望着你，抱着真心用我的方式说爱你，我愿意。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几个和弦编织了爱情，其实很容易伴着吉他唱出我的心意。一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我的爱早已超出你预期，其实真的爱你，一切时间证明，慢慢靠近。 吹着冷风，故意把灯关上，试着想象你笑的模样。不懂我的爱在你生命中占据多少分量，让你哭泣却是我心深处最痛的伤，最残酷的惩罚。I will never try to break your heart， 我不愿这样，让爱情不由自主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战。I will never try to break your heart，

街头某个相似背影惹得忍不住伤心，当我又想起你，是我躲避不及的原因，总以为可以否定你的爱情， 一切，生活不止。 连续听了三首歌，最后这首歌大家一定知道，来自许巍演唱的，而且那一句话大概也是很多时候你对自己要求，甚至说在你绝望的时候也给自己很多力量的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远方，还有诗歌。就像生活不只有主食米饭馒头，还有豆包、元宵、汤圆等等等等。其实你愿意改变的话，生活还是有很多供你改变的可能。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晚上，而且明天后天还是放假休息的时刻，我想很多人在今天晚上应该是很尽兴的，甚至还会小酌几杯。不是每天都会让自己酩酊大醉，但是偶尔的小酌怡情一下，也是可以让你紧张的神经得到一些舒缓。放假或者说每一个节日，大概都是化了妆美了颜的普通的日子，让我们能够意识到生活的美好和愿意有一点仪式感的投入。每个晚上的男左女右，其实有些歌曲都是你在生活中经常听到的，在晚上再一次与你分享，只是让你用一种更平和甚至说更放松的状态，来又一次体会一下他和你情绪的碰撞。不知不觉就到了23:25，也是第30段的尾声了，给你分享喜欢的手岛葵，我们第40段见吧。 私のこと待ってくれてる家。この場所

相信，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。爱情本来就像气，哦，我很安静陪着你，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。 许佳莹演唱的最初的记忆，对于这档节目的最初记忆，是一天中在你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，一档电台里还会有一个女主持人和一个男嘉宾他们对话的声音，然后一直一直就这样走过了十多年，到今年他也将陪伴了11年。但是其实有的朋友可能好几年都没有听，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几点钟播出，就像刚才那位听友，他以为今天晚上是录播。正月15的晚上刚好也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，所以我会在这里直播。那嘉宾们呢，他们有各自的事情，而且很多小伙伴也知道了我们的周一到周四的南左，也是昨天晚上跟我搭档的叶谦他的一个好消息。昨天我们还在这个聊，我说下周如果你太太生孩子的时候，你如果有些需要去帮忙啊等等等等的事情，就可以不用晚上来了。他说到时候再说吧。结果今天下午的时候呢，就看他更新朋友圈，原来他的儿子就这样在正月15诞生了。以后呢，他们家就会将吃元宵、生日蛋糕啊，主食更加丰富了。是一个在正月里出生的小男孩，也把这个喜讯呢和大家分享。因为我看已经有很多听友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保密了，真的为他们高兴。希望在听这档节目的你们和正在做这档节目的我们，都会在时间里收获自己最想得到的，不断的惊喜，不断因努力之后而获得的快乐，这样才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快乐最美妙的事情。23:42，在这个时段当中，我将和你听很多的歌曲，有的是你经常听的，有的是你第一次听到的。无论如何，它都是正月15晚上的音乐。 渐渐难静，明月夜再清，可惜心水更清，没半点云彩华是美景，一生追遍忘形，湖岸是背景，轻舟点出美声，剩我一人飘，想飘往幸福处，

到我的身边来。寂寞的夜晚，长长的思念，谁来安慰我？告诉他我的一片深情。静静的夜晚，谁来陪伴我？陪伴我在这寂寞的夜晚，长长的思念。 正月十五，静静的男左女右，静静的夜晚，陪伴的时间到了23:55了，也要和你播放今天晚上与你陪伴的最后一首歌。很多朋友都猜到的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过了正月十五，这个年真的是差不多都过完了，我们也要收收心，好好的融入到全新的三月生活，全新的2018计划当中。愿每位朋友都会心想事成，在正月里收获的那些祝福都会在这一年当中真的梦想成真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晚安。 孤独和叹息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